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又一次见到了故乡。依照人家答应的期限，他待了两天，只跟乡土和埋在乡土里的人叙了一番旧话。他看到了母亲的坟，草长得很高，但鲜花是新近供上的。父亲跟祖父肩并肩地长眠着，克里斯朵夫坐在他们脚下，墓背后便是围墙，高头是一株长在墙外凹陷的路上的栗树的树荫。从矮墙上望过去，可以看到金黄色的庄稼。温暖的风在上面吹起一阵柔波，太阳照着懒洋洋的土地，鹌鹑在麦田里叫，柏树在墓园上面扑扑地响。克里斯朵夫自个儿在那儿出神，心非常安静，双手抱着膝盖坐着，背靠着墙垣望着天。他把眼睛闭了一会儿，啊，一切多么单纯，他仿佛就在自己家里和亲人在一块儿。他和他们挨得很近，手握着手。这样的过了几个小时，傍晚沙子铺的走道上忽然有脚步的声音，守墓的人走过，对坐在地下的克里斯朵夫望了望。克里斯朵夫问那些花是谁供的，那人回答说是蒲伊农庄上的主妇，每年总得上这儿来一两次。 是洛金吗？ 他们就此攀谈了起来。 你是儿子吗？ 他有三个儿子呢。 我说的是汉堡的那一个，其余两个都没有出息。 克里斯朵夫的头微微往后仰着，一动不动，不作声了。太阳下山了。 啊，我要关门了。 克里斯朵夫站了起来，和他在墓园中绕了一圈。园丁带他去看他住的地方，克里斯朵夫在那儿停了一会儿，看看死者的留名。多少熟人的名字都在这儿。老于来，于来的女婿，还有他童年的伴侣，那个和他玩耍的小姑娘。最后有一个名字使他心中一动，阿达。大家都得到安息了。 晚霞如带，铺在平静的天边。克里斯朵夫走出墓园，在田野里溜达了好久，星星都亮了起来。第二天，克里斯朵夫又去，在老地方消磨了一个下午，但上一天那种恬静的心境变得活跃了，心中唱着一支无忧无虑的欢乐的颂歌。他坐在木栏上，把那支歌用铅笔记上小册子。一天又这样的过去了，他觉得自己在当年的小房间里工作，妈妈就在隔壁，写完了歌要动身的时候，他忽然改变了主意，回来把小册子藏在草里。天上滴滴答答地下了几滴雨，克里斯朵夫想着，不久那就得化为泥土。好吧，我这是给你一个人的，不是给别人的。克里斯朵夫又看到了河，看到了熟悉的街市，情势跟从前大不相同。城门口，在废弃的壕沟的走道上，有小小的皂角树林，他以前看着种起来的，现在占了很大的地方，把老树都挤塞了。沿着特克里赫加花园的围墙走去，他还认得那根界碑，小时候趴在上面眺望园子的。他不胜奇怪地发现，那条街，那道墙，那个花园都变得窄小了。在铁门前面他停了一会儿，等到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恰好有辆车经过。他无意中抬起头来，看见一个鲜艳的肥胖的得意洋洋的少妇，好奇地在车中打量他。接着他惊讶地叫了一声，做了个手势叫车子停下来，喊道，是克拉夫多先生吗？克里斯朵夫停住了脚步。那少妇笑着说，我是米娜呀。克里斯朵夫迎上前去，心里差不多像初次遇到他的时候一样的慌乱。和他一起有位高大秃顶、胡须往上翘起的志得意满的男子。米娜介绍说，是法官红伯隆巴哈先生，他的丈夫。他要克里斯朵夫到他家里去。克里斯朵夫想法推辞，但米娜一味地嚷着，不不，一定要来，还得在我们家吃晚饭。他说话又急又响，不等克里斯朵夫问，就把自己这几年的情形统统地讲了出来。克里斯朵夫被他的大声叫嚷闹昏了，只听到一半，只管望着他。这便是他的小咪娜，她长得结实、丰满，皮肤挺好，颜色像蔷薇似的，但线条都松了，尤其是那个丰腴的鼻子。姿势、态度、风韵都和从前一样，唯有身材变了。他老是说个不停，和克里斯朵夫讲着他过去的历史、他的私事，讲着他爱丈夫和丈夫爱他的方式。克里斯朵夫听了很久，他却非常乐观，没有一点批评精神，觉得他的城市、他的屋子、他的家庭都胜过别的城市、别的屋子、别的家庭。他在丈夫面前说丈夫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最伟大的男子，在他身上有一股超人的力量。而那最伟大的男子一边笑着一边拍拍米娜的腮帮，和克里斯朵夫说她是一个了不起的贤惠的太太。这位法官似乎知道克里斯朵夫的事情，绝不定对他应该表示敬意还是轻蔑。虽然一方面他还有旧案未了， 另一方面又有大佬庇护，结果他决定参用两种态度。妮娜可老是滔滔不绝地说着，对克里斯朵夫说了一大堆关于自己的事，又转过话题来提到他。他问克里斯朵夫这个那个，内容的亲密恰好像他的自白一样，因为他刚才的叙述就是对他并未提出而由他自己假想出来的问题的答复。妮娜能重新见到克里斯朵夫真是高兴极了。他对克里斯朵夫的音乐一无所知，可是知道克里斯朵夫已经成名，觉得自己被他爱过是件很得意的事情，便在说笑之间提到那件事，也不管措辞的雅俗。他要克里斯朵夫在纪念册上签名，紧盯着盘问克里斯朵夫在巴黎的情形。他对这个城市所表示的好奇心正好跟他的轻蔑相等。他自称为认识巴黎，去过歌舞剧场、歌剧院、蒙马德尔、圣格鲁。据他说来，巴黎女子都是些淫娃荡妇，毫无母性，只希望孩子越少越好，有了也置之不问，把他们丢在家里，而自己到戏院与娱乐场所去。他绝对不允许人家表示异议。晚上他要克里斯朵夫在琴上奏一阙，他觉得妙极了，但心里认为丈夫的琴和克里斯朵夫弹得一样高明。克里斯朵夫很高兴见到米娜的母亲特克里赫太太，他暗中老是感激她，因为她以前待她很好，他此刻心地还是那样的慈悲，并且比米娜更自然，但对克里斯朵夫永远带点取笑的态度，那是他从前为之气恼的。克里赫太太和克里斯朵夫当年离开他的时候完全一样，喜欢着同样的东西，觉得一切都很好，也不可能有另一种面目。他把以前的克里斯朵夫和今日的克里斯朵夫相比之下，还是更喜欢小时候的克里斯朵夫。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考验是大家都经历到了，而从世界各地来的回响证明作者的愿望并没有成为虚幻。他今日特意重申这个愿望，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年代，但愿克里斯朵夫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都不顾一切的生活去爱。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 除了克里斯朵夫，克里赫太太周围的人一个也没有改变思想。死气沉沉的小城，眼界的狭窄使克里斯朵夫受不了。那晚上有一部分的时间，主人们都在说着他不认识的人的坏话，他们老注意着相邻的可笑，把凡是跟他们不同的地方都叫做可笑。这种恶意的好奇心永远关切着一些无聊的事，终于使克里斯朵夫非常难受。他提到自己在外国的生活，但立刻感到他们是没法领会这种法国文明的。过去他讨厌这种文明，现在回到本国来， 倒是他代表着文明而觉得他可贵了。自由的拉丁精神的第一条规律是了解，不惜把道德牺牲了去换取尽量的了解。在那些主人们身上，尤其在米娜身上，克里斯朵夫重新发现以前伤害过他而他已经忘了的那种骄傲，从弱点上来的，也是从德性上来的骄傲，只知道守本分而没有一点慈悲心，以自己的德性来傲视别人。凡是自身没有的缺陷，他们都瞧不起。最重要的是体统，不合常规的优越都是要不得的。米娜心平气和的，俨然的相信自己永远不会错，批判别人的时候用的老是同样的尺寸。他不愿意费心的去了解他们，只知道关切自己。他的自私染上了一层模糊的玄学色彩，无论什么都离不开他的自我和自我扩张。或许他心地很好，能够爱别人，但他太爱自己，尤其是太尊重自己。他似乎永远要在他的自我前面加上一个长老或敬礼的字眼。我们可以觉得，要是他最心爱的男人胆敢有一刻对他的尊严的自我失敬的话，他就会不爱他的男人，永远的不爱他。嘿，为什么不丢开你这个自我，想想你呢？然而克里斯朵夫并不用严厉的目光看待米娜，他平时那么容易气恼，此刻竟非常耐性地听着，不让自己批判他，只把同时的回忆像一道光轮般照着他，一心一意要在米娜身上找出小米娜的影子。他某些姿态的确保存着当年的模样，嗓子有些音色，还能引起动人的回忆。克里斯朵夫沉溺着这些，不声不响，也不听他的话，只装作听的样子，始终对米娜表示一种温柔的敬意。可是他不大能集中精神，现在这个米娜的叽叽呱呱的声音使他听不见从前的米娜。最后他有点腻了，站起身来，心里想着，可怜的小米娜，他们想叫我相信你在这里，在这个大声叫嚷使我厌烦的美丽肥胖的女人身上，但我明明知道不是。算了吧，米娜，咱们跟这些人是不相干的。他走了，推说明天再来。倘若他说当晚要动身的话，不到开车的时间，他们一定不会让他出门的。在黑夜里才走了几步，克里斯朵夫又恢复了没有遇到米娜以前的那种愉快的印象。不痛快的夜晚一下子就给忘了。莱茵的声音把什么都淹没了。他走到河边，靠近自己出生的屋子，他一看就认得了。户窗关得严严的，里头的人已经睡了。克里斯朵夫在路中停了下来，觉得要是去敲门的话，那些熟识的幽灵一定会来开的。他走上屋子四周的草原，到河边从前跟舅舅谈话的地方坐下。以往的日子仿佛都回来了，而那个跟他一起做过美妙的初恋的梦的心爱的小姑娘也复活了。 少年的温情，甜蜜的眼泪，无穷的希望都重新温了一遍。他自嘲自讽地笑着对自己说，我简直没有得到人生的教训，明知故犯，永远做着同样的梦。能够始终如一的爱，始终如一的信仰是多么好。凡是被爱过的，都是不死的。米娜，和我在一起的，不是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的。米娜，永远不会老的米娜。朦胧的月从云端里出来，在河上照出粼粼的银光。克里斯朵夫觉得河面跟他所坐的陆地比以前近多了。他走过去细看了一下，是的，从前在这里，在这株梨树的外边，有一带沙地和一方小小的草坪，他老在上面玩的。河流把它们浸湿了，水已经浸到了梨树的根。克里斯朵夫不由得悲从中来，然后他向车站走去。那儿也变成了一个新兴的市区，有穷人的住家，有正在建筑的工地，有工厂的烟囱。克里斯朵夫记起下午看到的皂角树林，想到那边河流也在侵蚀。在黑影中沉睡的古旧的城市和城里的一切生人与死者，对他显得更可贵了，因为他觉得他们受着威胁。敌人已经占有了城垣，快把我们救出来吧。死亡窥视着我们所爱的一切，赶快把正在消失的脸庞塑成永久的铜像吧。我们得从火焰中救出国家的财宝，趁着大火还没有把宫殿烧毁的时候。克里斯朵夫好似一个逃避洪水的人，上了火车走了。可是也和那般从城里救出护城神的人一样，克里斯朵夫把那些从乡土里抱起来的爱的火花，过去的神圣的灵魂，一起揣在怀里带走了。 生活中每一种伟大的著述，每一件艺术的作品，每一个诚挚的生命，都是一种来自天堂的召唤，都是一扇通向天堂的大门，只是我们过于急切地熄灭了希望之火和崇敬之光。此刻让我们请出偶像，重新点亮心灯。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北京文艺台、山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中国黄河电视台文艺频率联合制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一丝风都没有，空气静止。克里斯朵夫神闲逸世，心中一片和平。他因为挣到了和平很得意，暗中又有些懊丧，觉得这种静默很奇怪。情欲睡着了，他一心以为他们不会再醒的了。他那股偏于暴烈的巨大的力，没有了目的，无所事事，入于朦胧半睡的状态。实际是内心有点空虚的感觉。看破一切的惆怅，也许是不懂得抓握幸福的遗憾。他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再需要多大的斗争。甚至在工作方面也不再有多大的困难。他到了一个阶段的终点，以前的努力都有了收获，要汲取先前开发的水源真是太容易了。他的旧作才被那般天然落后的群众发现而赏识的时候，他早已把他们置之脑后，可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更向前进。他每次创作都感到同样的愉快，在他一生的这一时期，艺术只是一种他演奏的极巧妙的乐器。他不胜羞愧地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以艺术为游戏的人。易卜生说过，在艺术中应当坚守勿失的，不只是天生的才气，还有充实人生而使人生富有意义的热情与痛苦，否则你就不能创作，只能写些书罢了。克里斯朵夫就是在写书，那他可是不习惯的。书固然写得很美，他却宁愿他们减少一些美而多一些生气。好比一个休息时期的运动家，不知怎么对付他的筋骨，只像一头无聊的野兽一般打着哈欠，以为将来的岁月都是平静无事的岁月，可以让他消消停停的工作。加上他那种日耳曼人的乐观脾气，他确信一切都安排得挺好，结局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他私自庆幸逃过了大风暴，做了自己的主宰，而这点成绩也不能说少了。啊，一个人终于把自己的一切控制住了，保持住本来的面目，他自以为到了彼岸。两位朋友不住在一起，雅格丽娜出走以后，克里斯朵夫以为奥利维会搬回到他的家里来， 可是奥利维不能这样做，虽然他需要接近克里斯朵夫，却不能跟克里斯朵夫再过从前的生活。和雅格丽娜同居了几年，他觉得再把另外一个人引进他的私生活是受不了的，简直是亵渎的。即使这另一个人比雅格丽娜更爱他，而他爱这个人也胜于爱雅格丽娜，那是没有理由可说的。克里斯朵夫很不了解，老是提到这个问题，又惊异，又伤心，又气恼。随后，比他的智慧更高明的本能把他点醒了，他便突然不作声了，认为奥利维的办法是对的。可是他们每天见面，比任何时期都更密切。也许他们的谈话之间并不交换最亲切的思想，同时也没有这个需要。精神的沟通用不着语言，只要是两颗充满着爱的心就行了。两人很少说话，一个沉溺在他的艺术里，一个沉溺在他的回忆里。奥利维的苦恼渐渐减轻了，但他并没有为此有所努力，倒还差不多以苦恼为乐事。有个长久的时期，苦恼竟是他生命的唯一的意义。他爱他的孩子，但一个只会哭喊的小娃娃不能在他生活中占据多大的地位。世界上有些男人对爱人的感情远过于对儿子的感情，我们不必对这种情形大惊小怪，天性并不是一律的，要把同样的感情的规律加在每个人身上是荒谬的。固然，谁也没有权利把自己的责任为了感情而牺牲，但至少得承认，一个人可以尽了责任而不觉得幸福。奥利维在孩子身上最爱的一点，还是这孩子的血肉所从来的母亲。至此为止，他不大关心旁人的疾苦，他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知识分子。但与世隔绝不是自私，而是爱梦想的病态的习惯。雅格丽娜把他周围的空虚更扩大了。雅格丽娜的爱情在奥利维与别人之间画出了一道鸿沟，爱情消灭了，鸿沟依然存在。而且奥利维气质上是个贵族，从幼年起，他虽然心很温柔，但身体和精神极其敏感，素来是远离大众的，他们的思想和气息都是他厌恶。但自从他亲眼见了一桩平凡的琐事以后，情形就不同了。他在蒙罗区的高岗上租着一个很朴素的公寓，离开克里斯朵夫与塞西尔的住处很近。那是个贫民区，住在一栋屋子里的不是靠少数存款过活的人，便是雇员和工人的家庭。在别的时期，他对于这个气味不相投的环境一定会感到痛苦，但这时候他完全不以为意。这儿也挺好，那儿也挺好，他到处是外人，他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邻居是些什么人。工作回来，他便关在屋子里怀念往事，只为了探望孩子和克里斯朵夫才出去。他的住处不能算是一个家，只是一间充满着过去的形象的黑房，而房间越黑越空，形象就越显得清楚。他不大注意在楼梯上遇到的人，但不知不觉已经有些面貌映入他的心里。有些人对于事物要过后才看得清楚，那时什么都逃不掉了，最微小的细节也像是用刀子刻下来的。奥利维就是这样， 他心中装满了活人的影子，感情一激动，那些影子便浮起来，跟他们素昧平生的奥利维居然认出了他们。有时他伸出手去抓，可是他们已经消失了。有一天出去的时候，奥利维看到屋子前面有一堆人围着叽叽呱呱的女门房，他素来不管闲事，差不多要不加问讯地走过去了，但那个想多拉一个听众的看门女人把他拦住了，问他有没有知道可怜的罗塞一家出了事。奥利维根本不知道谁是那些可怜的罗塞，只是漫不经意地有理地听着。等到知道屋子里有个工人的家庭，夫妇俩和五个孩子一起自杀了的时候，他像旁人一样，一边听着女门房反复不厌的唠叨，一边抬起头来望了望墙壁。在女门房说话的时间，奥利维渐渐地想起那些人是见过的，他问了几句，不错，是他们。男的是面包师，皮肤苍白，炉灶的热气把他的血都吸干了，腮帮陷了下去，胡子老是没刮好。他初冬时害了肺炎，没完全好就去上班，变成了腹病，三星期以来他又是失业又没有一点力气。女人永远大着肚子，被关节炎把身子搞坏了，还得拼命地忙着家里的事，整天在外边跑，向救济机关求一些姗姗来迟的微薄的资助。而这期间，一个又一个的孩子生了下来，11岁、7岁、3岁，中间还死过两个，最后又是一对双生儿在上个月下了地，真是挑了一个最好的时期。一个邻居的女人说，他们出生的那天，五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11岁的小姑娘雨斯汀娜，可怜的小丫头哭着说，要她同时抱一对双生兄弟怎么吃得消呢？奥利维听了，脑海中立刻出现那个小姑娘的模样，挺大的额角，毫无光泽的头发向后梳着，一双惊惶不定的灰色眼睛，部位长得很高。人家不是看着他捧着食物，就是看着他抱着小妹子，再不然手里牵着一个7岁的兄弟。那是个娇弱的孩子，相貌很细气，一双眼睛已经瞎了。奥利维在楼上碰到他，总是心不在焉的有理的说一声，啊，对不起小姐。他一声不出，只直僵僵的走过，也不闪避一下，但对于奥利维的虚礼暗中很高兴。上一天傍晚6点，奥利维下楼还最后看到他一次，提着一桶炭上去，东西似乎很重，但在一般穷苦的孩子那是极平常的事。奥利维照例招呼了一下，并没有瞧他一眼。他往下走了几级，无意中抬起头来，看见那姑娘靠在栏杆上，伸着那张小小的抽搐的脸瞧着他下楼，接着他转身上去了。他知不知道自己上哪儿去呢？奥利维认为他是有预感的，他想着这个可怜的孩子手里提着炭，等于提着死亡，而死亡便是解放。对于可怜的孩子们，不再生存就是不再受罪。想到这儿，奥利维没法再去散步了，便回到了房间，但明知道死者就在近旁，只隔着几堵墙，自己就生活在这些惨事旁边， 怎么还能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呢？于是他去找克里斯多夫，心里非常难受，觉得世界上多少人受着千百倍于自己的可以挽救的苦难，他却为了失恋而成天的自嗟自叹，不是太没有心肝了吗？当时他非常激动，把别人也感染了。克里斯多夫因之大为动心，他听着奥利维的叙述，把刚写的一页乐谱撕了，认为自己搞这些儿童的玩意儿简直是自私自利。但过后他又把撕破的纸张捡起来，他完全被音乐抓住了，而且心里感觉到世界上减少一件艺术品并不能多添一个快乐的人。饥寒交迫的悲剧对他也不是新鲜的事，他从小就在这一类的深渊边上走惯了，而不让自己掉下去的，甚至他对自杀还抱着严厉的态度。因为他这个时期精力充沛，想不到一个人为了某一种痛苦竟会放弃斗争的。痛苦与战斗不是挺平常的吗？这是宇宙的支柱。奥利维也经历过相仿的磨难，但从来不肯逆来顺受，为自己为别人都是这样。他一向痛恨贫穷，因为那是把他心爱的安多纳德折磨死的。自从娶了雅克丽娜，让财富和爱情把他的志气消磨完了以后，他就急于丢开那些悲惨年代的回忆，把跟姐姐两个人每天都得毫无把握地争取下一天的面包的事赶快忘掉。现在爱情完了，这些形象便重新浮现了。他非但不躲避痛苦，反而去找他，那是不必走多少路就能找到的。以他当时的心境，他觉得痛苦在社会上触目皆是，社会简直是一所医院，遍体鳞伤，活活腐烂的折磨，忧伤侵蚀摧残心灵的酷刑，没有温情抚慰的孩子，没有前途渴望的女儿，遭受欺凌的妇女，在友谊、爱情与信仰中失望的男子，满眼都是被人生折伤的可怜虫。而最惨的还不是贫穷与疾病，而是人与人间的残忍。奥利维才揭开人间地狱的盖子，所有被压迫人的嚎叫已经震动他的耳骨了。受人剥削的无产阶级，被人虐害的民族，被屠杀的亚美尼亚，被窒息的芬兰，四分五裂的波兰，殉道的俄罗斯，被欧洲的群狼争食的非洲，以及所有的受难者。奥利维未知气都喘不过来了，他到处听见他们的哀嚎，不懂一个人怎么还能想到旁的事。他不住地和克里斯多夫说着，克里斯多夫心绪被搅乱了，回答说，哎呀，别烦了，让我工作。但是他平静不下来，更气恼了，该死，我这一天完全给糟掉了，你算是有进步啊。于是奥利维赶紧道歉，啊，孩子，别老望着窟窿，你要活下去。可是我们应当把那些掉在窟窿里的人救出来呀。当然，可怎么救呢？是不是我们也跟着跳下去？你就是这个办法，你有一种倾向只看见人生可悲的事。不用说，这种悲观主义是慈悲的，可是叫人泄气，想使人家快活，你自己得先快活。 快活？看到这么多苦难之后， 还会有这种心肠吗？只有努力去减少人家的痛苦，你才会快活。 对。可是乱打乱杀一阵子就能帮助人家不幸的人吗？多一个不中用的兵是无济于事的。我能够用我的艺术去安慰他们，给他们力量，给他们快乐。你知不知道，一支美丽的歌能使多少可怜中在苦难中得到支持？应当个人干个人的事。你们法国人真是好心糊涂虫，只知道抢着替一切不平叫屈，不管是为了西班牙还是为了俄罗斯，也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我喜欢你们这个脾气，可是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把事情搞好吗？啊，你们乱哄哄地投入漩涡，结果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瞧，你们的艺术家自命为参与着世界上所有的运动，可是你们的运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暗淡。奇怪的是，多少玩票的小名家跟坏蛋居然自称为救世的圣徒。嘿，他们不能少灌一些坏酒给群众喝吗？啊，我的责任第一在于做好我的事，替他们制作一种健全的音乐，恢复你们新鲜的血液，让太阳照到你们心里去。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而奥利维就感缺少。像今日一般最优秀的人一样，他不能独自发挥他的力量，只有跟别人联合起来才能够。可是跟谁联合呢？思想是自由的，心可是虔诚的，他被一切的政治党派与宗教党派摒诸门外，他们因为胸襟狭小不能容忍而互相排挤，一朝有了权力，他们又加以滥用，所以只有被压迫的人才吸引奥利维。在这方面，他至少是和克里斯朵夫同意的，认为在反抗远地方的不平之前，先反抗近处的不平，反抗那些在我们周围而且是我们多少负有责任的，攻击别人的罪恶而忘掉自己所犯的罪恶的人真是太多了。于是他先从帮助穷人入手。亚诺太太因为参加着一个慈善组织，便介绍奥利维入了会。一开始他就遇到好几桩失意的事，他负责照顾的穷人并不都值得关切，或者是他的同情没有得到好的反应，他们提防他，对他深闭顾惧，并且一个知识分子根本不难于在单纯的慈善事业上面获得满足。在灾祸的国土中，这种办法所灌溉到的原地太小了，他的行动几乎老是支离破碎的，零星的，他似乎毫无计划，发现什么伤口就随时裹扎一下。以一般而论，他的志愿太小，行动太匆忙，不能一针见血地对付病源，而探讨痛苦的根源正是奥利维不肯放过的工作。他开始研究社会的灾难，在这一方面向导绝不愁缺少，当时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一个问题。在交际场中，在小说或剧本中间，大家都谈着，每个人都自命为很熟悉。一部分的青年为此消耗了他们最优秀的力量。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